让思绪在这里飞舞，让智慧在这里结晶。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路况，目前京新高速上地路段进京方向、京城高速黄岗桥到京城主收费站进京方向以及京开高速马家楼桥到玉泉营桥进京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小款飞行汽车即将开售，这是要上天的节奏啊！秋季最美的自驾推荐，通向心灵的西行之路，到底是哪里呢？待会儿的汽车时尚资讯再来为大家做详细介绍。好了，北京时间9:01:53，欢迎光临今天的汽车音乐会，有你，有我，还有他。好了，我已经不用过多介绍了，大家已经非常熟悉了。那么你是谁呢？他又是谁呢？好了，两种方式和我进行互动，一种是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欢迎你把你的微信二维码发到这里，我先扫你加你为好友，再把你拉到我们的线下大家庭当中。线下大家庭很久没有新鲜血液注入了，我们特别的热切的盼望新朋友的光临啊！线下这些老朋友哈，家族群当中的，你知道的，在家族群里面发位置，手头不紧的话，来发红包吧。 上午9点，阳光刚好。Turn on the radio， 选到 FM974北京音乐广播。 这里就是北京上空没有压力的汽车音乐空间，汽车音乐会。我是唐斌， 调到专属节奏，开始一段汽车音乐旅途。汽车音乐会，和你一起低碳环保，轻装出行。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今天是2018年10月11号星期四，尾号是5和0的机动车，早7点到晚8点，请您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再次提醒开车的朋友要小心驾驶了。好了，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刚才有一条资讯有没有到吸引到你呢？首款飞行汽车即将开售，这是要上天的节奏，怎么回事呢？在第二届全球未来出行大会上，国内的某汽车厂商公布旗下首款的飞行汽车即将开售。具体首款飞行汽车呢，将采用油电混合动力，飞行续航里程将超过600公里，飞行时速呢超过每小时160公里，预售价约为19万美元，首批的用户呢主要针对美国市场。此外呢，公司还透露首款飞行汽车需要跑道起降，而计划在2023年推出的第二款飞行汽车则为垂直起降，可替代地铁和出租车等等城市的交通产品。看来以后上班真的可以打飞的了。人家说开玩笑哈，这么多打一飞的吧。哎，2023年，我告诉你，这真的有可能成为现实。现在的这个飞，怎么说呢？像飞机还是汽车？飞汽车哈，还是要跑道。但以后呢，就跟直升机一样的汽车了，管它叫直升什么呢？直升汽车、直升机汽车，不知道怎么称呼了。 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马上揭晓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0到第16位的歌曲，听听看有没有你的最爱。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20名 ，Chucky My Day Skydive。第19名，安又琪谈情说爱。第18名，周华健海阔天空。第17名，战宝 I want you。 第16名，郭采洁快一点。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大夜店推成的电音神曲，点燃你的激情，情不自禁的摇摆起来，甩掉一切的烦恼，瞬间变得轻松愉悦。Skydive 来自 Chucky 和 Mandy， 上周第25名，本周上升5位，来到第20位次。好了，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继续点燃你的激情吧，就是安又琪的这首《谈情说爱》，上周42名，本周上升23位，来到第19位次。浓情惬意之后的一杯冰饮，振奋一下精神，准备出发。

挑战加速前进步伐，选择捍卫一切可能，跟随音乐态度引领时下风尚，此刻出发闯荡世界，明天就在脚下，明天就在脚下。汽车音乐会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继续回到本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作为华语歌坛的巨星，周华健虽然经历了人生的历练，但是不变的是他的自然风趣、平易待人的处事风格，正如他的《海阔天空》。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十八位。阻碍，我要做到让自己骄傲，海洋升起来与我同在，为我喝彩。多好的歌词，充满正能量哈。周华健呢也以积极向上的曲风赢得大众的喜爱，这些歌曲都是特别振奋人心的歌哈。早晨去上班听这样的歌感觉真好，一天工作都很有动力哈。估计老板说，来你们多听汽车音乐会吧，这种歌曲有利于你们好好上班。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十八位，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精亏所致的男性不育、遗精早泄、尿后余沥，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同仁堂果药。 下面是川渝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川渝气象指数为三，大部分时间是宜穿毛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九七四，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音乐演出方面。10月11号，歌唱北京新作品音乐会将在国家大剧院登台。歌唱日益走进世界舞台中央的北京城，并且赞颂伟大的新时代，为广大观众奉献多首既恢宏大气又雅俗共赏、兼具艺术品质与传唱性，能充分彰显新时代新北京风貌的音乐作品。10月14号享誉世界乐坛的德国钢琴家格哈德·欧匹兹将在登国家大剧院亮相2018国际钢琴系列。作为当今德国钢琴学派最负权威的代表之一，这次到访大师也将为北京观众演绎贝多芬、舒伯特、德彪西、肖邦的经典之作，全景展现古典至浪漫主义时期钢琴音乐的魅力。第21届北京国际音乐节音乐剧场《赵氏孤儿》亚洲首演将于本月14号在保利剧院上演。这部剧讲述了发生在公元七世纪关于牺牲与复仇及人性中残酷与美好于一身的历史故事，用西方音乐讲述中国故事。西方演员用传统的中国表演风格呈现出新型的戏剧作品，创造出既非传统的中国戏曲也非传统的西方歌剧的艺术形式，让古老的传统风格演化成现代的西方艺术语汇。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肖家河桥北向南方向有事故，导致后车多，东五环远通桥南向北方向车距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15名 David Guetta Nicki Minaj Turn Me On。 第14名许慧欣，我要轻轻为你唱首歌。第13名，方大同，好不容易。第12名，王铮亮，一生时间去爱你。 或许有一天，我能够学会平发一大鲤鱼。 第11名，刘德华，中国人。 手牵着手，不分你我，昂首向前走，让世界知道我们都。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temperature is super high. If I scream, if I cry, it's only 'cause I feel alive. My body needs a hero, come and save me. Something tells me you know how to save me. I've been feeling real low. Oh, I need you to come and rescue me. 还有 Nicky 带来这首 Turn Me On， 上到第30名，本周上升到第15位。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20档，我是腾冰，你是谁？欢迎你继续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来刷一下存在了，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好了，继续攀升第14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在国庆节的那一天呢，给大家来放送的这首歌，听到这首歌就让我们都感觉是中国人无比的自豪和骄傲啊！刘德华的《中国人》，上周全新推荐，本周第14位。 五七年的风和雨呀，闯了多少梦？黄色的脸，黑色的眼，不变是笑容。八千里山川河岳，像是一首歌。来自何方，将去向何处，一样的泪，一样的痛，曾经的苦难我们留在心中，一样的血，一样的种，未来还有梦，我们一起开拓，手牵着手，不前走，让世界知道我们都是中国人。五千年的风和雨呀，闯了多少梦？黄色的脸，黑色的眼，不变是笑容。八千里山川河岳，像是一首歌。无论你来自何方，将去向何处，一样的泪，一样的痛，曾经的苦难我们留在心中，一样的血，一样的种，未来还有梦，我们一起开拓。 知道我们都是中国人，手牵着手不分你我昂首向前走，让世界知道我们都是中国人， 让全世界都知道我们都是中国人。来自刘德华的这首歌曲，好了，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我要轻轻为你唱首歌，只要你听见你，所有的烦恼都快速越过，你是我的快乐。 唱首歌，这次许慧欣首度尝试和以前不一样的全新造型，融合柔美、甜美、靓丽、复古、浪漫等等时下很流行的服装风格元素，然后再轻轻地在你耳畔唱了这首你最喜欢听的歌。上周第21名，本周晋升到第13位。我要轻轻为你唱一首歌，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方大同好不容易，这首歌曲不仅包含 soul R&B 还有 old school 复古摇滚在其中，就浓厚的七十年代的味道，来听听看好不容易。 在这里带着你，很值得，一直我会爱着你，幸福的心如声，一切都不可思议，因为爱的只有你，我已换了自己，我意识到好不容易，好不容易， 大同的好不容易。好了，继续翻身。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来听听王铮亮的深情表白吧，一生时间去爱你。浪漫的王老师将婚礼上在这首在婚礼上把这首歌曲献给妻子，制成录音室的版本。巴塞诺瓦的曲风配上妻子跳动的提琴的旋律，哇哦，感觉歌曲之后是大大的甜蜜啊，浓浓的爱。上周第28名，本周晋升到第11位，王铮亮，一生时间去爱你。 也许我永远学不会引发意大利语，也许我永远搞不懂唐诗宋词美句，也许我永远写不出情绪，也许我永远猜不出未来到哪里去，我只会 欣赏你，我只会用全部的灵魂感受你，我只想用一生时间陪伴你。或许有一天我能够学会英法意大利语，我用它表白我心中的你，我爱的你。或许有一天我能吐露那些诗句，我用它来描述我眼中的你，你的美。 佳话呀，这是王铮亮特别送给妻子爱妻文薇的一首作品，在结婚庆典上特别拿出来。听到其中的小提琴演奏了吗？就是文薇啊、哦，文薇好了不起，12岁开始学习拉小提琴，2002年考入了美国茱莉亚音乐学院，2005年成为四川音乐学院最年轻的副教授，同时2012年呢也签约了环球唱片，成为旗下第一位华人小提琴演奏家，当年被评为中国十大小提琴演奏家，好厉害。好好相爱吧，才子佳人的故事。 好好爱你。 好啦，汽车音乐会我们稍作休息，待会儿回到更加精彩的第二个小时节目。 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歌曲展播。曾创作过《虞美人》《红色娘子军》等作品的知名作曲家杜明欣，这次也报名参加了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带来了他的原创作品《二北京》。提到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杜明欣说，今年年初参加晚会，同桌的诗人屈从想要听一听杜老的一首作品，杜老就写下了这首作品的主题，没想到屈从回去之后为这首作品填上了词， 可能启发了他的灵感，他就填了一首啊北京的这个歌词。我一看这歌词，那就显得我这个我当时我很匆忙嘛，在这个会上我写的并不是很充分，所以我就看着他的词写得很好，我说那我们就干脆就写一首歌颂北京的这样一首歌曲吧，把它谱成一个完整的一个北京颂歌的这样一个性格的作品。 接着我们要听到的是东方歌舞团青年独唱演员毛一涵首次试唱杜明欣的这一首《二北京》。

这首歌曲，这样的声音大家应当不陌生了，来自这个全球都鼎鼎有名的 Justin Bieber 的这首 Love Me。 歌曲呢收自于他的2009年发行的第一张专辑 My World 当中，还能感觉出来这个还是童声啊，还是少年的声音啊，就是贾老板自己创作的，当时只是一个15岁的少年呢，就已经开始大放异彩了，真的很不简单。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这样好的声音，这样好的音乐，我们是绝对不会错过的。好了，如果想继续收听的话呢，第二个小时更加精彩了。不过我们要首先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来给大家推荐一个最美的自驾游的好去处，通往心灵的西行之路。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以前呢，丝绸之路在人们印象当中呢是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景象，但如今你踏上丝绸之路，看到的不再仅仅是大漠和长河落日了。从古城西安出发，一路西去，漫漫长路，漫漫征程，就像一次人生的回放，有厚重的历史文化，有奇异的鸣沙山，还有月牙泉，有六月的太白积雪，有天山上的圣地雪莲，有黄河畔上的古老水车，有吐鲁番当中的甜美的葡萄，还有达坂城的美丽姑娘。达坂城的想唱的你怎么唱来着，掀起了你的盖头来，对对，有摇曳千年的古老驼铃，还有一座座崭新的城市。自驾车探险丝绸古道，这些将尽收眼底，将萦绕在耳边。别忘了带上我们的汽车音乐，很棒的。行车路线呢是西安到平凉，到兰州，到武威，然后到张掖，到嘉峪关，到敦煌，到哈密，最后到吐鲁番。大概呢这个行程用5天的时间，我觉得差不多了。哎呀，怎么每次念到这个的时候，我就感觉自己坐不住了呢？心动不如行动哈，你呢？如果可行的话，那可以的话就计划走起吧。好了，接下来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歌曲，周董、周杰伦，断了的弦。 听话是一种美德， 睁开双翅飞， 飞翔是一种态度， 但其实听音乐 就是一种美德， 爱音乐 就是一种态度。 汽车音乐会， 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The best music， 汇聚全球顶尖流行音乐。Lady Gaga、Carrie Gibson、陶喆、郑秀文、潘玮柏。 In the mix, non-stop。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九点，汽车音乐会。 北京时间10:42:42，欢迎继续守候汽车音乐会，我是腾兵，你是谁？好了，官微上呢，欢迎您继续发二维码过来，我马上要进行这一步了，就是扫大家，然后呢，再一并拉到我们的线下大家庭当中，欢迎新鲜的血液给我们注入新鲜的血流哈，给我们注入新鲜的活力。好了，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重点环节——汽车音乐定制。今天是周四，要来关注的是赛车。那今天为赛车选择的音乐来自 N Flying 的这首《遇见真爱》。好了，进入今天的汽车音乐定制。 品牌的传承需要超越语言的力量，汽车的性格需要心有灵犀的表达，一切音乐都可以做到。汽车音乐定制，爱车最为贴切的表达，5分钟只需5分钟，完全懂你。 生命中注定跟着彼此 chemistry。 Alright， 一分钟变得好像一秒，那里是你的眼睛，你可比就有我心情。 Yeah， oh yeah， 感觉到你接在我的身边，我的方向因你实现。 Oh yeah， 谁在脑海里敲响了叮咚天佑，是你让我看见爱情，爱上就感觉。挂拆了嘴角，尽量我把你融化掉，发现只有你是 my type。 装满眼角都给 love， 说的一无二都没有，让你记住我是谁。 看得到你接在我的身边，我的方向因你实现。 谁在脑海里敲响了叮咚叮咚，是你让我看见爱情，爱上就感觉。我现在要用我的方式告诉你，是你的微笑让我无法呼吸，潜伏的是你，超越的每个电影。All I need is you， 一万千里解释你从来不会犹豫。我都会 say yes， yes is for 未来日子，但我多真心只想和你在一起，想把自己交给你。Yeah， I can't stop for you， 你让我无法入谁脑海里，是你，全都是你。Yeah， I can't sleep for you， 你让我无法入谁脑海里，是你，全都是你。Yeah。当你出现在我的眼前，这是我期待的瞬间。Oh yeah， 谁在脑海里敲响了叮咚叮咚？是你让我看见爱情。I can't stop loving you， 爱像就感觉。 挑战加速前进步伐，选择捍卫一切可能，跟随音乐态度引领时下风尚，此刻出发闯荡世界，明天就在脚下，

中关村创新创业季2018也于10月9号到15号举行。据了解呢，展示现场共有600多项科技成果首次亮相双创周。日前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主办的2019广播之声全国青少年艺术大赛正式拉开帷幕。据主办方介绍，广播之声全国青少年艺术大赛于2017年、2018年成功举办了包括钢琴、声乐、播音主持和民乐等众多项目的比赛。赛区分布广，年龄跨度大，参与人数众多，成为大赛的一大特点。近日，中国嘉德香港2018秋拍12场拍卖圆满落锤，五个板块总共成交 6.9 亿港元，创6年来季度最高总成交额。在2018年秋拍当中，中国书画和亚洲20世纪及当代艺术两个板块尤为值得关注。其中备受关注的赵无极作 06.10.68 以1200万港元起拍，1500万港元落锤于电话委托，加佣金最终以1740万港元成交。奈良美智大尺幅画作女孩与潜艇以1222.5万港元成交。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刚刚又听到了 Britney Spears 小甜甜版里的这首Hold It Against Me。 这首歌呢其实原来是写给水果姐的 Katy Perry 哈，但是呢他们觉得喜欢这首歌曲之后好像不太适合 Katy Perry， 于是就给小甜甜布莱尼吧， Britney Spears， 反过头来给前辈哈。看来这个决定呢是很英明的，是正确的，确实很适合 Britney Spears， 让他可能又红了一下下哈。那大众也开始转过头来关注一下前辈哦， Britney Spears。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都说了听我们节目一定要完整收听，否则你还会错过精彩的，比如说下面这首歌曲。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来自陈百强的一首粤语歌《等》。陈百强的早期音乐虽然呢是民歌啊，唱民歌，但是呢不具有那么浓浓的这种民歌的气质，应当说他的音乐风格是那种清新质朴的民歌气质，但又不是纯粹的民歌气质。还说这么多，还是在音乐当中了解他吧。我们非常熟悉的陈百强的歌曲呢有偏偏喜欢你啊等等等等，好像这首歌曲算是众多的大家耳熟能详的作品当中偏冷门一些的。好了，先来感受一下陈百强的声音吧，等。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 但其实听音乐 就是一种美德， 爱音乐 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夜已渐荒凉，夜已渐昏暗，莫道你在选择人，人亦曾选择你，公平原没半点偏心，苦涩慢慢向着心里渗，何必抱怨？曾令最深是谁人？自愿吻别心上人，糊涂换来一生泪人。何故？明是痛苦伤心，还含着笑装开心。今宵的你可怜还可吻？目睹他远去，他的脚印，心中永印。糊涂是你的一颗心，他朝你将无穷的后悔。这一生，你的心里满哀困。 best music， 汇聚全球顶尖流行音乐。Lady Gaga、Hillary Gibson、陶喆、郑秀文、潘玮柏。 In the mix, non-stop。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9点，汽车音乐会。 北京时间10:43:38，还剩下最后一首收工歌的时间。那么这首收工歌的位置呢很重要，今天这样重要的位置呢就留给叶培和许巍合作的《流浪途中爱上你》吧。其实在10多年前哈，发行一张唱片叫《双鱼》之后呢，就再没有机会合作的许巍和叶蓓，应该是叶蓓，不过这张唱片呢又碰面了。许巍说呢，这首歌曲的旋律其实早就有了，填词的时候呢有一种仪式感，所谓流浪途中可以理解为人生道路上特殊缘分的相遇吧。于是两个人在此相遇之后就有了这首《流浪途中爱上你》。好了，请出叶蓓和许巍。火车来了，请上车，在流浪途中会遇上你吗？ 每一次燃烧，